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当初在司红堂，严君玉说可以为了萧景琰去边疆，萧景琰现在想让严君玉为他留下来。洛恒说真龙天子不过愚民之术，他一定也不信有什么真龙庇佑，生死面前就算是帝王又能如何呢？ 但是燕龙他们。 我知道。 萧景琰没让他再说下去，而是拥紧了他。他比自己还知道子民的意义，怎么会不知道这不是一个君王该有的心思？燕龙他们也是一样，要去最危险的地方，自己怎么能留下来呢？ 老师晚年修佛，说想做明君要有佛心，戒贪嗔痴，悲悯世人，最不能有分别心。但我其他地方都至少也做到老师说的八成了，能不能在小燕身上做个不那么好的君王呢？ 萧景琰轻声问道。欲念中这样黑暗，但严君玉知道他的眼睛一定带着那种沉静的山岚般的神情。 小燕就是我的分别心。 严君玉不知道如何回应他的话。从某种逻辑上来说，萧景琰说的是没错的。当初在司红堂，他说要为了萧景琰去边疆，那么也应该为他留下来。但如果他去了边疆，能起到他的作用，可以让本该战死的人免于死亡，那他不去，不仅背弃了父亲和祖母的期望，也算是把那些人抛下了。何况这是最难的时候，他学了这么久，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他甚至没法问别人的意见，云岚不必说，荣浩也一样。在他看来，自己去边疆起的作用一定还没有在东宫继续做太子殿下的小颜来得多，但严君玉一直记得洛恒的话。他在这抉择中纠结，好在最近天天跟着萧景琰出入枢密院，多少被军情分散了注意力，不至于太过纠结。蒙苍确实是用兵如神，打下幽州后并不冒进，而是一点点清理周围的区域。虽然话狂，在打仗上却心细如发，该凶猛的时候气势如虎，该沉稳的时候又步步蚕食，不动如山。严君玉在枢密院第一次见到了整个幽燕的地图和沙盘，巨大的桌案边围着几位皇室宗亲、兵部尚书和侍郎，还有代表庆德帝的朱雀和安南军敖仲为首的几个将领，连燕龙也来过一次，是送他父亲仿制的西戎番子床弩。幽州城墙是巨石砌成的，这床弩却能发射丈余的巨大弩箭，直接钉入城墙中，把石砖拉下来。现在还没有对付这床弩的办法。不过敖仲将军和严君玉都觉得幽州是兵力问题，蒙苍是西戎精兵，兵力又是幽州两倍，幽州才会如此溃败。不然守城只要守下第一次，后面就会容易许多。西戎精兵再强，攻城也是再而衰三而竭，扛过去前三次对方只能围城。有次私下议论的时候，魏如忍不住道， 其实燕北的问题也大，西戎最好的六万精兵去了幽州，燕北就该重兵出击截他后路，怎么能因为几千伤亡就退回来呢？拼掉三万也该让幽州扛过去啊。 严君玉听到这话也眼睛一亮，自从见过蒙苍的兵法后，他几乎是刻意的强迫自己只钻研中正的兵法，把骑兵全部留给魏如，这是主将才有的策略，要信任自己的先锋将军。蒙苍比他们大，也比他们经验丰富，他们只能用最快的方法才有可能追上去。他自己仔细分析了一下，第二天也特地找敖仲将军讨论了几句。 我也知道这是马后炮，除非有密旨，否则燕北王是绝不会这么做的。 以三万兵马的代价拯救幽州，虽然从战略上看是对的，但就算成功，事后燕北王也是大罪。擅自调动大军损失兵力不说，谁能想到幽州真的会沦陷呢？都以为是固若金汤的城池，就连严君玉和敖仲也没想到会那么快。看来蒙苍一定研究过幽州许久，也许在进京朝贺前就已经有了这计划。如果吃掉燕北三万兵马， 他一定不会打幽州了。燕北轻骑虽然不是他对手，西戎也至少会有万余伤亡。蒙苍一定要休整之后再考虑幽州，也不会再有这样整个幽燕都被牵制的绝妙时机了。相比幽州沦陷，三万兵马只能算小亏而已。可惜燕北王没有这样的决断，如果换了自己在那儿，就算拼着杀头也要调兵。与燕然那家伙跟自己玩的时候像模像样，关键时候真不中用。也可能是被那次贸然出击的后果吓坏了，从此收敛了，燕军欲扼腕。但这次敖仲将军却没有上次那么专注听他说了，而是有点心神不宁的，弄得燕军欲也说不下去了。他在枢密院混了一会儿，也只看见广平王跟几个老头子在那儿唉声叹气。广平王就是庆德帝当年看梅花故事里那个被先帝抱着的小皇子。严君玉一直觉得他这人有点奇怪，说他坦荡，但心无城府，如何在庆德帝手里平安到现在？说他有谋略，又一点不见施展。枢密院几个老王爷的见识都比他厉害。第二天的军情仍然让人心里一沉。幽州沦陷后，燕北和靖北相当于断开的锁链，只得各自坚守。靖北在查云硕的进攻下十分吃力，唯一的好处是靖北虽然有个北字，其实镇守的是大周西北部的疆域，而南将军的大头就驻扎在西南，如果靖北出现险情是可以支援的。这也是敖仲虽然整肃三军，但并没有大量抽走南疆兵力的缘故。魏如等得焦急，忍不住问 敖将军什么时候去幽州啊？ 我想他也在观察蒙苍下一步的意图，前线不比京中，当局者迷，一旦进入战场就再也没有这种俯瞰的清醒了。我们快点把陈明书写完，到时候送给他。 送给他干嘛？我们不去打仗啊。 严君玉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只得转移话题了。好在魏如现在天天被叶玲珑耍得团团转，也没注意到他的纠结。敖仲大军开拔那天是个大晴天，京中雪已经化完了，太子带庆德帝送行，仍然是黄金台、玉龙剑，礼仪繁琐。敖仲将军带走五万精兵，不仅京中驻扎过的安南军十分整齐，连从南疆调来的一万五精兵也全部装束整齐。安南军的盔甲是燕龙父亲改良过的，南疆炎热，又是山林作战，所以战甲灵巧轻薄，还有藤甲。虽然敖将军早在半年前就开始用重甲练兵，但相比西戎的重甲骑兵还是略逊一筹，估计真打起来战损也会很高的。大周骑兵都在西北，靖北侯那儿有两万最精锐的骑兵，然后就是幽州的重骑。可惜随着幽州沦陷全部葬送了，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和蒙苍的铁雾塔正面交锋。严君玉也在枢密院见过探到的铁雾塔的图画和半件残甲，显然是改良了铁浮屠。从逃出的士兵供认里也可以知道，蒙苍的铁雾塔是用铁连枷代替了锁子马。当年查云硕在幽州墓那儿就吃过铁锤的亏，重甲骑兵挥舞着沉重的铁连枷铺天盖地而来，就算打中的是胸甲，里面的人都要骨折吐血，简直是噩梦般的景象。 可惜细戎马好，没法拉扯阵型，有弓弩阵，勾连枪也行不通了，不然重甲倒地之后基本很难起来，要是能想办法掀翻铁屋塔就好了。 但严君玉知道这不是他的工作。燕龙父亲已经残废，只能寄希望于燕龙在战场上得到领悟了。敖仲的大军赶赴边疆，战局稍缓，蒙苍也稳下来，第二天才打第一个遭遇战，小试牛刀，只用了五千人。严君玉是第一批看到战报的，登时心一沉，伤亡比他想的还要惨烈。如果敖仲也抵挡不住，他简直不敢想象这后果。边疆会彻底成为一个绞肉的磨盘，大周需要源源不断地投入士兵和财力，依靠接近7:3的伤亡去拖垮蒙苍的精兵。西戎的兵精补充就不如大周的快，这会成为最残酷的棋局。大周的子民，那些健壮的青年都将投入战场的血肉祭品，比的就是谁先耗不下去。 如果拼光全部10万安南军，加上靖北和燕北能支援的几万骑兵，查云硕现在的10万精兵也会折损大半。这是整个西戎最精锐的勇士，何况为了装备铁雾塔，西戎压榨光了周围的胡族。到战局过半的时候，西戎也许会放弃大周，朝着其他的邻国出手。10万安南军埋骨边疆，严君玉想想都觉得手抖。他这才意识到，原来萧景琰那天为什么会说战情如火。太子殿下早已经算到这场大火要烧光多少人命。演义中最爱夸大，动辄大军百万，其实是兵卒不分，连民夫也算上。所谓百万大军，其实真正能上阵的还不到10万。说来残酷，其实算战损时，这些民夫是不算在内的。但他没想到践行那天，敖仲老将军脸上的悲壮不是因为这个。第三天战报送到，仍然是极小规模的冲突。蒙苍甚至没有正面作战，而是绕过呼延河的支流，在幽州的东北边建了几个将领。燕北常在那里骚扰，他手下有几个将领脑子不太好，吃了不少亏。他是少有的能打仗也有奇谋的天才，这次直接在必经之路上设伏，打了燕北一个措手不及，直接灭了一支来骚扰的700人的轻骑兵小队。这战役甚至不值得多说，只在战报的角落记了一笔。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